天仙儿丧了，林残生，红染真台，春花阳光，他们 前此事，纵瞒你我妖臣，爹爹因此杀臣弟弟红啊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 定巧计，到如今连累他受苦刑，太爷面对公孙兄们笑脸来迎，时而听明若是在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提鞭将啊，你来打孙兄，赵公子，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陈毅。把长